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欢迎来到来自五星的你，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今天是节目发布后的第六天，感谢听众们这几天的捧场。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节目，要记得按下订阅。节目这一季共12集，我们将播到1月中。今天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台湾中国混血儿，他叫 Hillary。 Hillary 小时候在中国受教育，他将跟我们分享受爱国教育的影响，以及离开中国后他又如何产生了台湾认同。认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是一种感情，一种群体感，就像对家人的情感一样。 Hillary 离开中国后曾经表态过他对台湾的认同，也公开讨论他的民主价值观。可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系统性的威胁各种在海外可能造反的声音，官方单位会到你中国的家中拜访，关心一下你还在中国的父母亲戚，让在海外的你低调一点，少声一点，甚至不敢发声，这算是一种警告。而这个手段近几年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也因此今天在还没有被警告之前， Hillary 为了确保家人的生命安全，他希望匿名化，要求变身，他也害怕自己被消失，所以他不敢回到中国。在这一集的音档中，你们会听到一些被盖住的访谈，我们盖掉了能够辨识出 Hillary 真实身份的细节以及他部分的经验分享。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0年12月。 大家好，我是 Y 平妹。这集我们邀请到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怎么特别呢？她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台湾人，一半中国人一半台湾人。她小时候在中国念书长大，曾经对中国共产党很有好感，但长大之后呢，立场却180度大转变，最后还……我们这次就邀请曾经在中国、美国念书，现在人目前在年景，来跟听众分享他眼中的中国，带大家了解他所经历的中国教育和媒体生态，以及从中国教育中跳出后的反思跟认同转变。还有2013年习近平掌权之后，那些曾经有抱负为中国社会改变的自由派中国人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嗨，你好。 嗨，鬼岛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是在6岁的时候回到母亲的家乡中国，那时候的国家主席还是胡锦涛，而且才刚就任一年。2004年是一个新浪微博都还没有建立，长江三峡大坝才刚完工的一个年代。那我们也知道说他4年后就举办了奥运，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急速发展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拉到你6岁的时候，你那时候刚到中国，对那边印象是什么？ 刚刚过去的时候会被同学嘲笑我的口音，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叫我爸是叫爸比，然后就会被同学嘲笑，然后被同学嘲笑之后我就立刻改掉这个称呼，再也不这样叫他。 那你改什么？父亲大人这样吗？ 没有，是老爸。 那你爸不会觉得这个改变很奇怪吗？他听得很不习惯。 会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长大之后有在跟他讲。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会让你觉得需要特别适应的吗？ 老师在介绍我的时候都会强调，哦，这是一个台湾同学哦，就好像学校来了一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人这样。 哦，就是像介绍外星人这样。 对，有一点啦。 那同学呢？ 同学比较多的是，哪怕我觉得我很融入这个集体之后，还是会有在上历史课的时候，然后讲到蒋介石，讲到国民党反动派，大家就会往我这边看，然后好像就是代表台湾，然后我脸上都写了台湾两个字这种感觉。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只想赶快跳过这一章。每次看到这种，我都会提前比别人先看到那几行字，然后我就会很紧张，低着头，不要大家不要看向我。还有上次， 因为我很怕就是大家就会问你为什么，然后我就要去跟人家解释说因为我是台湾户口这样这样。 嗯，所以就想要尽量表现跟他们一样，就不要被特别拿出来讲这样子。所以你会不希望家人到学校，然后也不希望爸爸到学校来，对吧？ 对，就是想要尽量避免让别人知道我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也就是你大概是6岁到14岁的时候都在中国念书，那我是想我自己的部分啦，就是我那时候那个年纪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校也蛮多标语的，就是有一个让我到现在还是很问号，就是要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礼堂也会有这些字，还有健康操要教我们做一个爱清洁有礼貌人人见了都喜爱的好学生。那你那时候在那边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到现在都还会记得的中国教育吗？ 我觉得像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标语好像在中国的校园也是蛮多的，然后也有像是健康操啊，是每周都会有升旗仪式，升国旗唱国歌，然后会有老师或是同学来发表一段短短的演讲，然后那个演讲大部分是可能是跟爱国比较相关的，或是什么建军节啦，建党节啦，建国啊，每个月好像都有这样的活动。然后课本里有一些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文章宣传啊，一些小故事啊，历史故事啊，这样。 那你那时候老师在讲述这些故事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很兴奋很骄傲的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们过去的英雄这样子吗？ 同学们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年纪也很小，所以很容易受到那样的感情的一个煽动，至少我当时是这样，就觉得哇哦，真是好伟大的一群人，舍己为人然后乐于助人，好像做了很多就是真善美的事情，好像当时就会觉得好像这样的特质好像跟中国共产党有一些连结，这样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崇高的事业。 所以在那时候的小学生的脑海里面共产党就是真善美。 对，我觉得在那样的学习环境下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先聊过嘛，我知道说过去在学校成绩还蛮不错的，那那时候在那边成绩优秀的学生都会加入一个共产党的相关组织，像是少年先锋队，然后或者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是共青团。那你那时候是不是有跟老师申请？ 对，这些组织的名额它都是优先给成绩很好的学生，然后表现很优良的学生，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成绩也很好，应该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入选，然后结果我的报名表交上去之后就马上退下来，然后老师就说是因为我是台湾人然后可能就不行，然后当时我还是蛮失望的。 嗯，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其他同学让进去了那个很棒棒的地方，那他们会有什么特别的服饰或服装来跟大家讲说我就是被共产党认可的好学生？ 有的，小学到初中就会有一批同学最先加入到共青团，其他同学都还是少先队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戴红领巾，然后只有他们可以不用戴红领巾，他们胸前会有一个徽章是共青团的团徽。嗯，他们都会戴，他们一定都会戴，因为是一个荣耀的象征。然后他们每天中午也都会去参加一些团校的课，到高中之后是党校，然后就去学习一些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一些课程。 哦，就是一个好学生组织这样子。但就是在党的关怀之下，那他们参加这些团然后往上，他们能就是有什么样的福利吗？还是说他们之后就一定会就是成为党员？ 基本上加入共青团之后下一步就是入党嘛。在中国填写表格个人资料的时候都会有一栏叫做政治面貌，然后像是我们就是平民或是普通群众，但是如果你入了团你就可以写团员，你入了党就可以写党员，可能你在被挑选的时候都会被受青睐，而且会在你就是一生中就任何你报名上大学填志愿什么都有这一栏，所以是一个大家都很想去挤破头然后加进去的一个组织。 所以综合下来就是在国中毕业之前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对这些共产党的学生组织还蛮向往的，因为那就是一个好学生的集散地这样。就是一个升学管道比较畅通的一个组织。 对， 那学校的课程就是历史课政治课比较有会讲一些共产党的历史啊爱国的故事这样子，那除了这些课程之外还有什么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学校然后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爱国教育？ 我觉得爱国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校园是无处不在的，就哪怕是像是艺术节这样的活动，但我就有参与一个话剧叫做，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故事里地主是一个非常坏的角色，然后我演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穷好像要被卖掉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当时很难过，就是为这个小女孩的悲惨身世感到难过，然后同时也觉得哇，地主真的是好可恨哦，他怎么会这样压榨劳苦百姓，平民有多么的可怜，类似这样的，我不太记得具体的情节，但是我当时演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我只是觉得啊，我可以演女主角，好开心。然后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哇，原来我当时演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是当年好像是样板戏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在反右运动还是文革的时候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还有什么红歌大赛啊，就是然后唱歌合唱什么黄河颂，或者是大部分都是红歌，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内嵌在每一个人心中，然后每一个细节就已经不是说我们需要一节课去做爱国教育什么，就只要是可以 无所不在， 对，真的是无所不在，就涉及到相关的真的都是会跟这个有关联。 了解。所以在那个小的时候你是对这样的故事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也是感同身受的，因为你也在那个角色里面嘛。 对。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学校教的东西或者你接触到是跟你过去认知到的会有抵触矛盾的？ 我觉得反而是可能到高中之后或者长大一点之后才会去想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国歌的歌词真的写得非常好，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长大之后我才会想，为什么我们在唱这样的歌，可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在愿意做奴隶，或是这些在做奴隶的人并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看到，他们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为什么会有低端人口这样的词汇去形容这些不想做奴隶的人们。长大之后才会去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党他在宣扬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在宣扬他的理念，他在宣扬这些我小时候以为是真善美的东西，可是和他实际上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就在那个时刻我就开始有在反思。 那有没有你在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些内容，如果在课堂上遇到觉得老师讲的这些话很课本内容很奇怪的时候，能不能直接去反驳呢？ 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在中国的学校好像没有那么鼓励质疑，鼓励批判性思考。他只是想要你去记住这些东西，然后背下来这些东西，然后会算这些东西，以考高分为目标。 了解。所以在什么样的课堂上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哪一些部分是你觉得这课本或者是老师讲的话还蛮有问题的？ 像是文革在历史课本中间就是很短很短的，好像我记得只有一两行这样，他就是讲说是十年动荡，国家走了一小段弯路，然后是四人帮的过错，大概就是这样几句话就带走了整个反右和文革的运动的描述。然后当时我其实好像已经开始，我那时候有读一些像是余华的小说或者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的小说，然后就会想到那些故事里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的深入人心，可是在历史上他就是把那么动荡的一段时间讲作是国家走的一小段弯路，可是那就是很多人的一生。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些疑问，可是我知道这是完全的禁忌，我也不敢就是在课堂上跟老师去直接对峙。可能我有印象中会，如果有比较开明一点的历史老师，我可能会在课后去单独找他的办公室，然后跟他聊一聊这一段历史。 那老师会很愿意跟你聊天吗？ 一般年轻一点的或者是比较你会感觉他比较开明一点的老师，我会比较想跟他聊天，然后他也会愿意跟你聊。其实文革不算是那么大的禁忌，尤其是我记得有个语文老师，他也是非常开明，然后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派一点，然后我们有聊很多就是觉得政府做的好的不好的地方，然后还有历史上的一些过错啊什么的。但是像六四这种就是完全的禁忌，就哪怕是比较开明的老师一般也不会去碰触，因为这个一旦被其他老师或其他同学知道，如果他们要去举报或者怎样，就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六四还有吗？台湾的会有吗？台湾不算是禁忌的话， 台湾是禁忌啊，台湾是、台湾是绝对，就是我不会去跟老师聊说台湾独立这些想法，因为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在中国是一个不能被质疑的绝对的论述、哦、 是可以体会。那你会跟同学聊到这些吗？假如说你自己去找书来看，你会跟他们分享吗？ 嗯，也会有一些比较像我一样比较偏自由派的同学，我会跟他们聊一聊。学校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反叛的那些同学，就是他们会有质疑的精神、哦、对， 就是物以类聚的。对，所以你是算是在那一派里面嘛，就是比较反叛的比较叛逆的小孩这样。 对，我比较是。 那你在学校做过最叛逆的事是什么？ 学校就老师让我剪头发，可是我在校规上找不到这一条，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然后我就在学校贴大字报，就是宣扬我的遭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效果也没有很好，因为就是有清洁工跟在我身后，就我贴一张他撕一张，我贴一张他撕一张，这样。 你蛮你才国中哎、 欸，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因为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觉得你留长发就会导致成绩就不会认真学习，成绩不好。可是我觉得这是我成绩也很好啊，然后我想要证明给他看，说这两个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所以你家人会知道你在学校做这件事吗？你爸妈会不会约谈吗？ 有，就我妈非常反对。周老师形容我没有集体主义精神，然后太以自我为中心等等等，然后我妈就会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的缺点。可是当我离开中国那个教育环境之后，我才发现诶，外面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那你最后头发剪了吗？ 没有。 没有剪。就是你其实是抗争成功吗？ 嗯，我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我有戴假发去学校过，然后我最后就成功的办法是，就学校有一些艺术生，他们是可以不用剪短发，然后我就有去跟音乐老师聊，我说我对艺术也很感兴趣，拜托你给我签字，然后最后我就把头发留下来了。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年在初中，所以可能老师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但你其实还蛮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社会环境里面去生存呢、欸？你不会太伤害自己，然后你就找到一个达到你要的目标的方式，还蛮厉害的。那回到教育的部分，在课堂上老师会怎么样去教有关中国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 我记得起码国中的历史，我印象中有提到跟各个区域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系，但是跟我后来了解到的也是很不一样。像我对中国跟西藏签署和平协议，就后来长大之后再去查，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在中国学到的都是完全好像很和平，好像很想被中共统治，完全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发生了屠杀，然后有战争，然后还有流亡政府等等这样的故事。然后台湾、香港都是听起来非常友好，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就没有很多的冲突的感觉。可是长大之后，就你从新闻里也会看到，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冲突不断。 对，然后其他至于像是美国，然后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我觉得会隐隐约约在不仅仅是课本上，是各种方面，老师，然后学校，然后老师给你看的电影或是纪录片或是怎样，就给你一种感觉，好像他们欺负过我们，然后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很坏，他们现在还想要欺负我们，但是他们现在也蛮强的。 嗯，就在讲日本跟讲美国都是这样吗？ 哦，日本就更 气愤了。 日本比美国很多了，就日本全都是南京大屠杀，然后各种日本人做了多么多么坏的事情。我小时候看了超级多，就是日本怎样怎样坏的电影，然后各种，我导致我小的时候对日本印象超级差。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日本的动画这样、嗯、但是对日本的仇恨是真的，我觉得很植根在中国，起码我这一代的小朋友的心里面。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期间，好像是钓鱼台事件，然后大家就是去街上砸丰田车，砸日本的汽车，砸日本的各种领事馆，百货公司就是橱窗被砸，然后反正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冲突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教育下，其实可以反映在社会，就是当发生什么样国际的冲突的时候，他那个爱国情绪砰掀起来，就是直接会有很激烈的动作。所以那时候也你也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 早年我觉得起码在好像零几年的时候还是会有人去讲说你砸日本车，你砸的其实还是中国人的车，中国人的财产。可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说就比较少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了。 你是说他们砸大家就叫好，然后不会有人去阻止你或者 去责备你这样子？ 对，现在就比较不敢去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好像网民会来骂你说你是不爱国的，就只要现在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大家就很不敢讲话。 那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电影就在讲述共产党嘛，那你自己认识到的就是在文化产业上中国是怎么继续散播他的就是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变得超级强。就习近平上台以前我的感觉是还好，就可能偶尔假期的时候老师会给你一些免费的电影票，主旋律的电影票去看，可是也很少有学生去看，就是一些很烂的很 crappy 的电影。但现在这种爱国主义的方方面面非常多元，有一部很有名的动画叫做那年那兔那些事，它是把中国设定成一只兔子，还用一个萌化政治的手法，然后去输出一个中共视角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个动画在中国的低年龄层和青年的群体中间非常受欢迎。然后还有像是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大业这个系列，然后有邀请到越来越多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偶像明星来参演，所以会有更多的粉丝他们进到电影院去支持，然后同时看的过程中也吸收到这些主流的观点。然后之前共青团中央还有就是尝试推出过主旋律的拟人化的二次元偶像，像是名字叫江山娇和洪绮曼，然后这也是很明显他们想要针对年轻世代推出的一个产物。 那如果说你现在去看呢，你会觉得它是怎么样？ 我会觉得很难受，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就它完全是以中共的视角去解读历史嘛，他会讲一些就是韩战啊或是越战啊这些东西，中共永远是讲他们打仗是绝对是非常有理的原因，然后他们都赢了，然后赢过美国超级多。 所以你尴尬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动画的质量或者是台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是完全跟世界各地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理解不太一样，是这地方很尴尬这样。 对他们的那个 quality 还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刚刚透过在中国的学校稍微了解中国是怎么在年轻的小孩上面去取得他们对共产党或是国家的好感。那在中国念书那段期间，在学校教育下对共产党的印象是蛮好的嘛？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快转到14岁，就是国中毕业之后，你就飞去念书了，跳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然后在这个阶段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去反思过去的教育。那我们现在谈一下，就是你刚到的时候，其实习近平才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然后即将接替胡锦涛要去掌管中国，还有中共的高官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开始去打那些老虎。然后你抵达北美洲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才开始他的第一任的任期，那时候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跟种族的新言论，然后那时候伦敦的奥运正在举行，现在最知名的吹哨者史诺登也还没有出现。那时候你刚到，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的印象是我觉得好自由，我想要在这里留下来。在中国你要念书念到起码5-6点，然后晚上还要晚自修，在3点就下课，然后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就是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功课真的基本上就是没有。 那你都怎么跟他们介绍你自己？ 我一般一开始就会讲说我是台湾人，进一步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再跟他们讲我妈妈是人，然后我的成长的过程。也会有一些中国同学就是很在意我为什么一直讲自己是台湾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他们甚至在就是有一些同学啦，在遇到我之前都不知道 Taiwanese 是一个就是真实存在的词，他们觉得是就是我编出来的。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他说他是 Taiwanese， 那我就是 Shanghainese。 我说 Yeah maybe Shanghainese 也可以是一个词啊。 那你那时候怎么去理解华人或是中国人这个词啊？ 我觉得在海外 离开中文的圈子之后，就开始慢慢觉得华人好像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我更理解它是一个叫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 就是一个华语的社群，这样就是大家都是讲华语，然后可能来自中国或是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然后大家可能有家里面是信佛教儒家传统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而不是这些人都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文化上中国人那就是讲华语的人。 所以你可以去讲出这些东西，是你到那边开始跟这些人互动，还是你有自己去找了一些资料或者看其他书去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都有，然后也会有一些好奇这个概念的起源啊。然后有一个作者叫做刘仲敬，然后他就是也有一点就是要讲述中国崩溃，中国会分支成好几个不同的板块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他，但是我从他的解释中间就是慢慢去怀疑中国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概念，然后谁是中国人谁不是，然后我可不可以 identify 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而且就念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念高中的时候，我有看一些就是政治理论的文章，然后我那时候对国家和政府的理解都是他们都是工具，然后他们是收税然后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土地上人民所追求的价值，而不是说同文同种或是怎样儒家文化。因为像是日本韩国也受儒家文化影响，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都讲英文，然后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过去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要讲中文嘛，普通话为主这样子。 中国也是很多元的一个社会，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可是因为它被迫要接受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它被迫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接受一个中国，就是大家都就 汉文化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大家都讲中文，然后都被汉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隔。 那在出国念书之后，他开始发现了中国跟台湾比较像是一个在天平两边不一样的一个形态。那在这段期间，他其实是来来回回的，在2013年还有2015年有在中国的媒体实习过，对吧？那一个是在共产党色彩比较浓厚的，第二个是比较自由派的媒体，然后还有在电视台。那你为什么会对媒体业这么有兴趣啊？一次去了三个。 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当记者，因为我觉得记者是一个可以揭开社会黑暗面，然后可以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想，就是如果当记者，我就可以推动中国民主化等等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想法。而且像是其实零几年到一几年，我觉得那段时间中国的独立记者的还有一些媒体的发展也是很蓬勃的。那时候像是南方报系，然后或者是北京的新京报，然后就很多的媒体都还是蛮活跃的。然后我那时候对中国的媒体业还是很抱有希望的一个想法。 嗯哼，那你在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省主要的媒体，跟然后它也是省政府的重点新闻网站，一个宣传部门的直属单位。那你那时候在这间媒体主要是做什么？ 我当时我做的还是比较偏娱乐民生相关的内容，可是我记得我刚一进去的时候就会有我的上司，他会跟我讲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你拍照的时候拍到哪些领导人，你只能拍他的正面不能拍他的侧面，然后谁谁谁要放在谁谁谁的左边，谁谁谁的名字要放在谁谁谁的前面，然后审查当然也是非常非常严格啦，这个就很明显的事情。我就觉得很不爽。 为什么会不爽？ 我觉得主要就我心中一直觉得当官的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一个拿人民钱然后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你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当做一个手心里的宝这样捧着，然后要他提出的要求你全都要接受，我就觉得很不爽。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事情在中国。 那另外一间自由派媒体应该比较好一点吧？ 也还是因为媒体就是 总是最被严加管控的领域。然后像我在比较偏自由派的媒体实习的时候，就第一天也是上司就跟我讲说你要谨言慎行，然后因为这个办公室里有就是国保人员，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只是平常如果你说话或者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选题的时候，都会很快的就被上报，然后印刷出来之前就会被叫停，这个会非常的影响到大家同事之间的自由的沟通，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保留，会有点紧张这样。 哦，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大家不知道那个国宝是谁，他主要的职务是什么，他会偷听你讲话，他会记住你讲过什么，然后知道你要跑什么新闻，写什么东西这样子吗？ 对，他就是要监督这些记者的动向，然后他们的思想动态，他们的选题是不是会涉及到敏感的话题，然后往上去报告， 就他有点像秘密警察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他是每个媒体必备的人员吗？党员会不会也很多呢？党的支部之类，因为最近台湾新闻也是有一个蛮夯的，就是最近有发现共产党的名单外泄，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台湾企业里面有一些党的支部，因为连台湾企业都有话，我相信应该是中国企业应该也都会有吧。 有就很正常，就党支部我感觉好像是所有的公司然后媒体什么都有，然后学校也都有。 那在你的这些实习经验里面，那时候中国媒体做调查报道的记者多吗？ 在我的在的那几年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而且我当时也认识了一些年轻的新闻系的学生，然后或者是新闻系刚刚毕业的毕业生，然后他们就有加入到一些媒体中间去，那时候还是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报道像是柴静的雾霾的相关的报道，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独立记者。 其实就是在2003年到2013年啊，那个时代应该算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南方都市报，那他2003年就做了公安机关打死人的报道，就应该算是商业媒体监督政府的第一枪吧。那从那之后就是像你讲的，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独立记者出来。那时候在做独立调查是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会有一些记者会有阻碍吗？你有看过？ 我有认识一个在广州做记者的阿姨，然后她有跟我讲过，她那时候也是写一个敏感的，好像是跟企业和政府勾结相关的一个选题。她说她那时候就是被黑社会追着打，然后又把腿打断这样。 哇，所以那黑社会后面是财团呢还是政府呢？ 就也不知道，就是你反正写了这个东西你就要，我觉得记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我去触碰了一个红线的议题，敏感的议题，我可能真的就要为这个付出一些代价，在中国是这样。 那自己媒体呢，他会禁止看这则报道吗？他如果接到通知或者什么的？ 现在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我说就是早年还有黑社会出来打你，这是因为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出来打你，把你判刑或者怎样，现在就是直接非常光明正大的删掉你的文章，让你辞职，让你离职，或者是甚至严重的就是判刑，然后说你的文章有影响到社会稳定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 那你在这样的实习经验里面，你觉得你对中国看法有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感想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有很多很优秀的独立记者，然后他们也是很努力的想要传达出来声音，然后他们也想要去找到一个选题，然后认真去挖，他们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独立媒体独立记者真的是越来越少，然后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媒体圈，不再做独立报道，然后声音就是现在传达出来声音都是越来越趋同的。 其实也大概是在2013年吧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少，因为2010年中国境内有统计大概有300名的活跃的调查记者，2014年之后就剩不到100位了，所以很明显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比较严格的管控，要媒体信党，就是要所有的媒体都不能违背党的意思，这种情况一定是会压制新闻自由，所以很明显在调查记者的数量上报道上都可以看到。 对，我觉得没有媒体去监督政府，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这个国家很难能够健康的生长下去。像是武汉肺炎的期间，就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有说，抗疫叙事应该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那谁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记忆？难道只有国家定义的记忆才是正确的？我们就是 百姓的记忆都是错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他们要篡改历史，他们就可以掌握未来国家的方向，然后他们控制了当下的国家，所以他们就可以去篡改历史，就给我一种很强的就是 无力感吗？ 很没有希，对，无力感，对，就没有感觉，很没有希望。 了解。所以你觉得单靠人民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对抗现在政府的，不管是你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哪里来人都没有办法。那在这段媒体的实习期间，你就更了解中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或者是整个中国整个国家是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另外一半的身份其实是台湾人，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也开始更深的接触到台湾的动态嘛。因为像是在2013年跟2015年这几年，其实台湾跟香港有很多的变革。那时候才15岁的黄之锋，就是在2012年就带领香港10万人上街去表态，要反洗脑教育，成功的让政府撤回这些爱国教育。但之后呢，越来越惨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2014年他的雨伞运动要争取普选，到后来反送中，然后到现在香港有了国安法，我们也可以一路看到，其实中国的手是越来越深，他没有要抽出来的意思。那台湾也是在那段期间，你是亲眼看到了大型的社会运动，那时候在福岛核灾之后，台湾人在反对核能，那之后你也是跨海在嘛，就是在关注太阳花运动，台湾学生去反对倾向中国政策的一个学生运动。那你看到台港都这么蓬勃的在做社会运动，那时候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看到太阳花运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惊讶，首先是我非常惊讶于台湾有年轻人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而且他们真的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当时我记得林非凡和陈伟霆的那个衣服上有写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这句话非常非常触动到我。当时社会对于学生的声援，然后凯道上有50万人都出来然后支持学生，让我开始就是去思考台湾的国家定位真的是像我从前在中国受到的教育那样吗？真的是，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台湾独立建国或是台湾国家正常化这几个字是不是长久以来被污名化了，然后真正合理的难道不是应该只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有权利去决定这片土地的未来吗？ 所以你在同一个时期你看到了中国它压制人民的声音，然后不让他们去监督政府，然后同时看到台湾的学生或是其他的公民，一般的公民可以为了自己国家想要的样子上街，所以这两个极端的对比让你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对，尤其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去改变这个国家，可是在中国哪怕他们想他们都没有这个办法，他们可能会被关到监狱或者完全就是被压制住，可是更多的人他们就不想，因为这样集体主义的教育下你只想要明哲保身，你不被允许质疑，你也不关心其他人的境遇，你觉得那是他们活该，然后认为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大家不必一起去对抗这个很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进入到体制内也只是会被这个体制同化，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中国年轻人大部分吗，是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旁观或甚至是还会嘲笑的吗？ 我感觉是首先他们不被允许发生，然后久了之后长期就觉得好像就没有人再愿意去发生。 但是因为不愿意发生跟站在对面去嘲笑他是有差别的吗？是我安静我不想讲话，还是我还会站在政府的那边去嘲笑你说你干嘛没事去躺着浑水？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嘲笑的这些人，可是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他好像在嘲笑其他人在抗议政府的一个什么政策，然后结果过几天他们家就被强拆，然后他发微博然后就讲说我们家被强拆，然后又有更多的人来嘲笑他，就是 听起来还蛮变态的这个社会就是大家不会同情他，反正因为他之前也笑过。 嗯，我觉得永远都在检讨被害者，就为什么你们家被强拆，你是不是钉子户，是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敢 讲跟政府对面的话，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是可以去质疑政府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这样。 会不会有可能不敢讲话是因为就是害怕网络霸凌啊？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你到国外去留学，然后到中国去实习，然后看了台湾的香港的社会运动，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其实在年你才是最爆发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是那你那时候也做了这件事情，而且还在微博上，在中国的微博上，你怎么敢？ 我当时觉得是一个很温和的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理解就是一中各表是海峡两岸都认可的事情，我不理解为什么。但我当时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网友的就是谩骂私讯，然后甚至有影响到我在中国的家人。那我在多年以来在中国和台湾之间不同的经历，然后对历史慢慢了解，就让我当时在那一瞬间就醒悟了，然后觉得那我就是要为第二个选项，就是台湾国家正常化而努力。 所以你那时候才了解到说你碰到了一个大地雷，然后在微博上那你刚刚说家人被影响是骂你吗？这一定会有的。那他到了就是现实生活中他跑到你家去啊？ 我当时讲说我就有很多我过去的同学都跟我切断关系，然后还有人就是去往我们家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是中国网民的力量是可以肉搜到你的地址然后去那边，所以最后也就是你怎么去处理它，因为毕竟这应该是蛮大的风波，你的账号应该也被封锁了吧？ 对，我那个账号是我从09年就新浪微博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就开了账号，然后之后我就把那个账号关掉了。 你自己先关掉？ 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密我很难听的话，我不想要去看到那些。 那你那时候会害怕吗？就是一个小女生然后收到这么多讯息。 一定会啊，因为有非常多男生就是密我，然后用一些很下流的话， 一些性暴力的话。 对对对，这样让我觉得很恐惧。 那会让你害怕回家吗？就是因为那时候人在美国嘛，你在美国在念大学，那时候会害怕回家吗？ 会啊会啊，我那个假期我有回到，然后我走在路上我都会戴口罩，然后我会想说那个说要看到我一次打我一次的人他看到我了吗？ 那现在呢？现在回去还会怕吗？ 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回到，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关系，主要是我会担心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过去这几年就非常多的人就是凭空消失，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比较担心如果我再进到中国的领土，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被消失， 或者就是被送终这样。 对， 然后就安了一条奇怪的罪名在你身上。 对，尤其是李明哲，因为我有关注李明哲案，然后就觉得李明哲讲过的那些话也很像是我曾经讲过的话然后他没有特别就是 aggressive 特别很激进的言论，他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他讲那些话就是很多台湾人都会讲的一些话如果他都可以被安上罪名，而且 对，所以你就特别害怕 对， 所以你是哪一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2017年。 所以已经三年。那你会担心你妈妈吗？ 我会担心她耶，其实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我现在所有的账号基本上都是私密账户，所以而且我不太就是发社群相关的东西，所以希望这样不会影响到他。 你在这一次的事件是吗？那你之后在美国毕业了，你美国毕业之后你，所以这四年是发生什么事，就是让你有做这么大的改变，决定跟中共对面？ 有两件比较里程碑的事件。我在，然后我们要去那一年，也是台湾，好像台湾八年还是多久以来，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好像作为台湾人好像是低人一等一样。但是这样的时刻其实是每一个台湾人人生中都好像必经的羞辱和顿悟，然后意识到台湾人的身份是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台湾的国家定位也和自己的个人生活职涯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 因为就觉得， 那你后来是因为看到了 还有那时候同时，所以他才认真的。 再加上我没有看到法国跟美国之前的大选也是一个比较多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出现的一个潮流，当时就非常非常担心这一点，然后同婚啊这些都没有通过，我就非常非常焦虑，然后我想说， 所以这之后的转变也其实蛮大，你从受了中国的教育，你到国外念书，你开始去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到现在你愿意，其实跨蛮大的，你觉得中间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是台湾社会愿意拥抱普世价值，然后跟国际接轨，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吧。 了解。那你因为你爸爸，那他们对你会有意见吗？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大部分的家长，就是亚洲的家长，对于小孩参与政治都是抱持着不是很鼓励的态度吧。他们都还是希望你可以就是明哲保身，当一个律师，当一个医生，当一个有稳定职业的人，然后不要去参与这些社会运动。 那我们刚刚听到说这段期间他刚提到他到国外念书，到中国媒体实习，然后现在在为，就是他经历蛮丰富的，做了很多尝试，也让他不断去重新建构对国家的概念，对中国的看法。那现在我们要谈谈现在他对于中国的观察。那首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2013年他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上任之后就开始缩紧言论自由，刚刚有提到除了媒体之外，人权记录也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新疆的教育营这些事件。那他2018年修宪成功嘛，将这个连任的这个限制拿掉了，所以他可以无限期的继续当他的国家主席，也就是2018年可以说是习皇帝元年。那之后刚刚提到的香港的情况，也因为他的掌控更加的严厉，香港情势也越来越糟，他爆发运动一次比一次还要大，但是结果一次比一次还要惨。那现在呢，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黄之锋，还有其他的参与民主运动的一些年轻人都被关了，壹传媒的老板黎智英他也被关了。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前跟上任之后，在媒体啊，在社群网站或是一般社会的一些差别吗？ 我觉得在习近平上台以前，甚至一直到他把这个任期限制从宪法拿走之前，我觉得大家都起码是学术圈啊，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对社会比较关心的人，大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民主化的这样的趋势还是觉得有想象，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觉得啊、哦，好像按照政治理论来说，中产阶级的这个数量越庞大，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觉得这个理论在中国应该也是能够照样行得通的。可是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修宪成功的那个时候，我正好在上一节中国政治课，然后我们那个教授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他当时也是整个人就是很绝望，他就觉得好像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了，因为这破坏了整个党内民主，然后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应该就是不太可能了。在那之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说你预测是哪一年，我预测是哪一年， 那大家预测会是哪一年，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觉得2020年还是什么2022年， 还蛮近的耶。 对啊对啊，早年有很多政治学家都觉得中国很快就要民主化了、尤其是大概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非常非常多的著名的学者都写了很多文章，他们对中国的预测，可是全部都失败了、那自从他修宪之后，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越来越遥远了，可能不知道哪一年才会出现。那如果说我们先提在媒体的情况，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说调查记者数量变少了，那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新闻呢，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歌颂党的比例增加是有感觉的，像 我现在还是会上微博去看，然后它有一个热搜榜，早几年的时候热搜榜都还是比较多娱乐新闻，然后是一些就是好笑的东西啊或者怎样，可是现在就会被强行的塞入一些主旋律的新闻，然后 根本就热搜是应该大家搜出来的嘛，可是我觉得 对 谁会去搜习近平讲了什么话，然后中国又颁发了什么新的政策，这些就是很明显他强加进这个大家都会用的这个微博的平台、这个很明显。然后其他的像微信的平台啊，诈号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微博也是，就是你但凡涉及到任何的敏感的话题就会被诈号。像我上一个号，这应该是我第六个还是第七个转世了、对，然后我被炸掉的原因没有讲台湾，没有讲香港，我讲是泰国的学生运动，结果就立刻被炸掉了。然后我也是很惊讶，哇，这也能成为一个红线，就红线太多，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踩到这样。 那你其实会用微博去关注一些中国的社会议题， 对。 那在管控这么严格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讲说我要声援这个强财，我要去踢爆哪个官员很贪腐，没有办法吧？那他们要怎么去表态啊？ 也是会有一些微博的账号会去发一些，比如说他们家被强拆，他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件。但是这种如果他聚集到很多的民意，政府也许就会专门针对你这个案子去解决它，因为他不想要这些民意发泄到政府身上。然后如果你聚集到很多民意，他会很关注你这个案子。可是如果就是一点点，但是你又有一些人关注的话，这种你很有可能会被炸掉，就它会让你没有办法发声。然后现在很多人做法就是他开一个微博账号之后，他就第一条他就发他的另外一个微博账号，就备用的微博小号。所以他炸掉这个之后，大家就可以找他下一个账号在哪里，就有点非常像不知道接龙还是什么这样的游戏。 请大家看到我被消失的时候到这里来找我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还会就是用一些很隐晦用缩写去，比如说政府，他们绝对不会写政府，就但我会很坚持的写政府，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隐晦的，我就是要写出来，但他们就会写成 ZF、台湾也不可以讲，就是 TW TW 还蛮明显的、 或者是 WW 就是弯弯。然后之前有一个微博的音乐的博主，然后他的那个账号叫做台湾独立音乐速报，就是他讲台湾的独立音乐，然后但是因为他名字有台湾独立，然后他就不能叫这个名字，他就改名叫做弯弯独立音乐速报。结果前段时间又被人骂，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讲弯弯独立，你为什么不可以讲弯弯 indie music 或者是其他的名字，你就是鼓吹台湾独立。但这个博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关心音乐的人，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政治的东西、但他没办法，他现在好像又改叫做一个什么小岛音乐速报什么，就我们的名字就只能叫做小岛。 所以你刚刚讲到他是网友去检举他，并不是一开始微博或是政府去监控到他这件事，所以其实连民众都会自主的跟上政府的脚步，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就近几年的趋势中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会互相举报。 举报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啊，就是你讨厌的这个账号它就会消失这样。像这个趋势也在娱乐圈中有，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女明星叫杨紫，她的那些黑粉，然后为了就是让她的剧没有办法播下去、为了让她就是形象受损，然后就举报她的一部电视剧里的地图没有台湾，然后就说杨紫是分裂国家什么什么，然后就举报他，然后害得杨紫就是只能发一个什么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在他的那个微博置顶，就是他一定要表忠心。我觉得国家这个议题好像变成大家互相普通人攻击普通人，甚至我觉得他们都不在意这些国家分不分裂、我觉得他们只是想互相攻击，然后拿这个当做一个遮羞布而已。 了解，就是一个被玩坏的举报，其实本来有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很变态的事情，只是被大家就是更深一层的应用之后就更变态了，就他根本不在意你是不是真的对国家有任何不敬，是我就不喜欢你。那你自己在微博上面关注的议题会有哪些啊？ 我不知道关注的多的都是跟女权相关的议题，因为这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不会被炸掉的一个领域，其他我想关注的都已经就是被炸得七七八八。 你说女权在中国还算可以讨论？ 对，相对来说。 好，那如果说对社会有一些期待啊，或希望改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或者是刚提到的已经离职的媒体人，那他们要怎么在这个情况下继续生存？如果他们想要继续这个改革的路的话。 我认识的媒体人基本上都没有在做比较敏感的独立报道，他们有一些如果继续留在媒体圈的可能就是转去做一些娱乐新闻啊，然后名人的专访啊，然后如果没有在媒体圈的就是去一些公关公司咨询公司这样。 好，那 因为习近平的任期现在可以无限延长嘛，那你或是周遭的中国朋友可能在国外认识的，他们会去想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吗？他们会去想象这件事吗？ 起码我认识的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不太会讨论这个问题，除非是在我去上中国政治课，然后这些人是真的对中国政治有兴趣。可是哪怕是那样，我觉得也他们也很难去想象一个就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那你有想过吗？人寿命总是有限制的嘛，总有一天他也会离开这个地表啊。 我只是觉得说下一个人会是跟他一样吗？如果跟他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习近平而已。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不管是谁上来都很难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改变。 了解。那有一个假设题，就是假设就是在1989年的六四运动，那些学生运动，他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被镇压，他成功了让中国转型，你觉得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可能很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这件事嘛，因为课本不可能讲，绝对不可能讲。那如果你看过那个影片的话，你会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是很有梦想的，然后聚集在天安门前面，然后举着标语，就是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学运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对这国家有很多的想法，很多憧憬，想要民主化。可是这个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到中国的样子，就是在争取民主的样子，之后就没了。那后来的中国人也不会看到这画面了，除非你翻墙，除非你到国外留学接触到了一些组织可以让你看到，不然基本上中国人可能忘记他们曾经也是对自己的国家有很大期待。那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学运成功了，就是政府愿意答应学生的要求，你觉得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我觉得还是看那个时候政府他愿不愿意做出让步，在一党专制这个议题上。因为如果只要是一党专制，我觉得哪怕中国内部就党内民主，然后我觉得跟习近平上台之前那段时间其实可能差也不会差到太多。但如果是有引入多党制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社会。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可是我就觉得一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那你会觉得他可能会他不中国不可能会不适合民主吗？可能会更混乱吗？ 我从来都不相信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群人是不适合民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 condescending 的一个说法。为什么有一些人适合民主，有一些人不适合民主？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让这个民主走上正轨。像台湾刚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也有很多坐票啊，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行为，可是逐渐大家就是会慢慢适应这样的社会的一个政党轮替也好，然后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 那你自己因为曾经在然后美国还有澳洲待过嘛，你身边应该也会遇到不少中国留学生。那我比较好奇是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是大多是什么样的理由出来念书？他们是想要在这边念书回去为国家贡献吗？还是他们单纯就想说哈，我到国外念书，然后就在那边落地生根？是有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遇到的，就是留学生都是怎么样子吗？ 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体都有。我有遇到有想要就是来国外学习他们的技术，然后回到中国去发展，然后发展自己的创业啊，或是发展中国的国家经济、科技各种方面，这种很优秀的这样的留学生我有遇到。然后也有遇到就是比较有钱的富二代，然后他们会比较抱团，然后他们也不会去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他们就是讲自己的语言，然后可能考试就找代写，然后就混完这几年，然后就回去接爸妈的生意，或是进入到就是他们的体制内或者是什么安排的工作这样。也有一些就是想就是单纯觉得到海外来学习，然后落地生根，然后向往西方的这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族群都有。对， 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嘛，他对台湾有很多飞弹对着台湾，我们都知道，但他也会对台湾释出一些善意。他的善意就是放在哦，我们这边是一个不错的创业的地方，不错可以开工厂的地方，就他鼓励台湾人西进。 那你怎么看？你觉得中国市场真的是对台湾人是一个利多的选择吗？ 我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很多他释出的善意随时都会收回，然后他这样的收回，这样的变动完全是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定，他并不需要经过立法机构的任何的盖章，然后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红线，比如说你的员工，你某一个员工碰到红线，你的整家工厂可能都会要停工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用提企业的发展，我觉得你的人身安全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并不认为一个有没有法治的社会是一个适合发展你的企业的地方。 了解，所以你觉得说不管中国对我们诱惑再怎么多，前提是你必须还是一个法治的地方，我才能保证说你跟我的承诺你会继续下去，你不会随便改这样子。好的，谢谢今天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然后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教育跟媒体的现象，当然还有你宝贵的两岸的政治的观察。那对于中国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理解，无论是从电视上、新闻上还是生活上。那我们节目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跟我们分享更多不同面向的中国。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到的是 Y 平妹与 Hillary 的对谈， Hillary 谈到在中国、台湾以及北美的不同生活经验的比较，我们也了解到爱国的概念在中国教育环境中无所不在，从小时候看样板戏到学校课本中的禁忌话题，以及在媒体实习时受到国保人员监视担心遭举报的自我审查，甚至因为发表红线言论他的好友跟他断绝往来，以及他最后不断被炸号的真实体验，恐惧让他从此不敢再踏回中国土地，恐惧也让他今天不敢用真实身份说话。今天 Hillary 再次关闭他的社群账号，他害怕他在海外的活动会波及中国的家人，让他们有生命危险。如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的，这一次疫情要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这也总结了中国近年以及未来发展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党所定义的才叫做正确，以及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意识，这是 Hillary 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人士的担忧。刚刚 Hillary 讲到一些台湾的政治议题，如果有观众想听更多有关台湾，可以去试试一个叫一齐上下班的 podcast， 由陈一齐主持，及台湾激进党的角度讨论台湾与国际政治，以及更多中国在想什么。节目是台湾激进的一齐上下班。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我和 Dino 林，制作助理 Elise Chan 和 Trevor Liu， 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